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继续为您讲述宠物训练师韩涛的故事。如今养狗的人很多，但是能让狗狗在自己的指挥下迅速蹲坐、攀爬，乃至娴熟地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指令，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这些对于韩涛来说却不是什么难题。每天与宠物们打交道的他，不但可以洞察宠物们内心的秘密，解读他们的语言，还能够让昔日这些顽皮的很的小家伙们快乐地完成训犬师发出的指定行为。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韩涛讲述宠物训练师是如何练成的。好，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韩涛跟大家分享了他在部队做军犬训导员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故事特别精彩。我们也了解到了你在到地方创业之前啊，在部队里的一些生活。 对对，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这个训导员的经历，给你打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你对这个犬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对于怎么能够给他们进行一个良好的训练，你是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这个双方面的一个准备。 对对对 啊，那你从部队出来之后就下定了决心要做一个这样的服务机构，来给这些养狗的朋友们服务。 对， 所以就到了北京。 对，因为我感觉在北京人们都对狗的一些观念特别强，然后对狗当孩子来 对 养。 虽然说有这种心情，但是呢在这个孩子的生活方面可能关注的更多一些。 对， 在孩子的教育上呢稍微有点欠缺。 对对 对 需要帮助。 对，需要帮助。 你是看准了这个，应该它算是一个很有群众基础的这么一个市场。 对对对对，为了帮助大家吧，来办了一个这个培训中心。 啊、哦、那你这个培训中心你是也得有一个创建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吧。 对对、 也得有一个创建的一个资金的支持。最起码也得有一个地方吧。 对对对、刚开始是就租了一个两亩的一个院子吧， 哦、 在郊区那边、 啊、 大兴那边。 大兴那边。 对。 因为这个犬吧，它的这个训练哈，它必须得有一个场地。说实在的，现在这个就是养犬，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咱们这单元楼里边养。其实从这个犬的本性来讲，它是不太愿意在这种狭小的 空 间里边生存的。 对对对。 所以以至于使得有一些犬吧，它挺郁闷。不开心， 不开心、 啊、 然后空间太狭小了以后、不得的释放，然后他又毁一些东西啊， 他会闹， 通过这个来释放。 对，就是咱们上一期节目也提到了，有一些犬啊，他在屋子里头他咬东西啊，咬家具搞破坏，其实不是他品质不好，不是他就是淘气，他其实他需要一种出口，他要发泄出来。因为犬本身它是一个过去啊咱们什么狩猎呀、啊、 对对对、 哎、它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它是一种带有攻击性或者说这个需要有速度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动物。 对对对，咱们现在以为的伴侣来。 对，现在把它呢给当做家里的一个开心果。 对对对。 哎，一个陪伴的那么一个宠物来 饲养。当然有些犬种它经过多年的选育啊，经过这个多年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在生活当中依赖性特别强的那种小宠物来饲养。 对对对 啊，你像我觉得吉娃娃呀这一类的啊，像什么这个比熊啊这样的小狗啊， 对，泰迪呀、 啊、泰迪啊， 现在已经融入咱们的家庭里。 对对对对、嗯、它本身就体型就小巧。 对，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犬，它也需要出去溜，需要跑啊。你看那个泰迪，你拉着他出去，他也撒欢儿，所以从本性上来讲啊，他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对对对对。 哎，所以呢，就需要进行一定的训练和培养。 对对对。 那你们什么样的犬都能够接受培养呢？还是说也有分门别类的？ 也有选择性的 啊。 假如说特别凶猛的性格已经定性了 啊， 就不会再去为难狗。 你比如说拉一大藏獒来了， 对对对 对, 对， 你非要再改变它 的一些行为 就不行了。 对， 那个、 因为本身这是它的本能， 嗯， 就这种情况下去违背狗的一些自己的意愿，我觉得就不是特别 凶猛，也是它的一个本能， 对对对 对, 对。 你像上期咱们提到德牧本身它就是非常威武非常凶猛的， 对， 你非要把它训练成像泰迪那样的恐怕也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对，就是看因狗而异嘛、 哎、 看狗狗的情况自身， 主要是去培训它的一种好的生活习惯。 对对对。 和能够服从主人、 哎、融入咱们到家庭里。 对，甚至说能够达到保护主人。 对对对， 保护家庭这样的一种程度吧。哎，你比如说啊，一只小白犬啊，就是什么都没训练过的啊，我带着来了到你这儿，大概有一个多长时间的周期，或者经过几期的培训就能够达到基本上能够养成习惯能够服从命令这样的这个效果。 像您就刚才说那个情况，一般就是45天左右就可以达到咱们想要的一种效果，就服从啊、 哦、 家庭行为纠正这方面的 啊，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那上课的时候一定会主人和他在一起上课？ 对，后期会有主人陪同一起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先期就把他送到你这儿，你来培养他？ 对对对，我们先对主人不用来，我们先期把他一些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以后、 啊、 然后后期主人跟着一块来学就可以了。 哦，那我可有点不放心。 嗯， 你比如说你在部队里啊，你是一个军犬训导员，跟着他的生活一日起居你都从头跟到尾的，对吧？ 对对对。 哎，然后出去执行任务也是你带着他去。 对， 那你在部队这几年你是就负责培训的，还是说从头到尾一直跟这个就你挑选的那个犬在一起，就从你开始服役 到 你退役？ 对，到退役是这个。 就是啊，你等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几年，两年四三年， 当时我们是三年。对， 这个三年的里边你是他唯一的主人。 对 啊，那么当你要退役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是也随着你退役而退役呢，还是说他要选择一个新的主人？ 会选择新的主人。 你把它交接给新的主人？ 对，交接给一个就是新战士。 这个交接的过程要有多长时间？ 一般情况是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那你就是说他形成了对你的那种感情，然后让他移情，是不是也挺难的？ 对，非常困难。 是非常困难。 对，有的狗、有的狗会不吃不喝赶紧走之后。 对。还有的犬都会哭， 对， 是吧？ 很抑郁、 啊、反正我知道那个你们这个训犬员肯定退役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非常难受 啊。 第一是毕竟养了他三年嘛， 对， 同时在一手在去训练他， 因为他在这个期间 深厚呢， 他在这个期间他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对对对， 哎，这感情特别深厚，就是挥泪告别，然后把他交到一个新的主人的手里。 对 啊，当然了，你像咱们回到你现在这个工作，那就是说那个犬送来之前他跟他的主人他是也是有感情的，是吧？那就放到你这儿，然后他要让你练他，让他听话。那我要是那主人，我也得心里得七上八下的。要不搁你这儿，你给我这狗狗吃的好吗？你不会打他吧？是不是那么多狗狗你照顾得过来吗？这些主人是不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对对对，很正常，都会有的、 是吧？他们好多不放心的。那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们能够放心吗？ 首先第一呢，我们送到我们那儿之后先不让狗狗主人走呢，先陪陪一下、 有一个陪伴的过程。 对，跟训导员接触一下， 接触样的，然后后期会通过我们有网络视频，都会观看到他的狗狗这些饲养管理的一样。 哦，就是时刻也得保持着联系。 对对对对。啊、 那你在你这儿训练也是一条狗就一个训导员吗？ 一个人带四条狗， 一个人带四条犬。 对对对。 啊，这个任务比较重一点啊，四条。不一定都是一个品种的吧？ 不是、啊，就看那个狗狗来的， 就是来的情况啊。 对对对， 也许的那家主人送一拉布拉多来，是吧？ 对对对。 啊，另外主人送一黑贝来，啊，这边送一泰迪来，啊，那边又送一个这个京巴来， 对对对， 啊，这四条犬能在一块儿吗？ 嗯， 打架不打架？ 一般的情况就是小型犬跟小型犬，大型犬、 哦、也得分一下类 啊， 是吧？你拿一史宾格跟一个这个德牧在一块儿，它这个不对等啊，保不齐就出问题了啊。经过一段时间，你们给它做一个什么呢？主要是习惯的养成。 对，习惯的养成和一些服从方面的。 啊、哦，咱们上期节目也提到了，反正习惯养成就是吃、喝啊、排泄， 啊对 啊，然后那个听从命令。 对对。 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20天？ 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 对，基本养成，然后后期会。就不断的巩固 啊、哦，那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他也听你们训导员的话呀，你怎么转变成他能够听主人，就是原来主人的话？ 然后后期我们会教给主人怎么去饲养他、嗯、怎么管理他，怎么训练他。 哦，就主人实际上在你这儿也接受一个培训。 对对对， 比如说有一些口令、 手势，对， 哎，你学会了以后，主人一说，他也会照着做。 对对对， 嗯，就。要有一个转移的过程，就像你们退役把犬 对交给 交到新战士一样， 对 啊，就是转回到他主人的手里， 对 啊，比如说一些小手段吧，啊，什么时候给食物啊，怎么给，其实就说给食物哈、啊，去给他做一个诱导的训练，也得有方式方法， 对，都有的， 哎， 那给他的时机呀、啊， 对， 然后、鼓励他的时机呀、啊， 对， 都会比较恰当一些、 哎。你鼓励的时候呢，得在他做的好、做的成功的时候去鼓励他， 对对对， 哎，你不能是甭管怎么着啊，做的对不对，你都给去鼓励，那就他就不明白了。那如果说不鼓励啊，批评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一般就是主要就是用于牵引带 啊 来控制它、 哦、就是收紧， 对对对， 收紧牵引带，这表示你是一种惩罚， 错，对，一种惩罚，然后放松下来、嗯、然后给这些食物奖励。 会跟他说话吗？就是你这个不对，你错了，会有这样的语言的这种提示吗？他能听 懂吗？会有的，但是我们比较简短一些、嗯、 哦，就是训犬员的这个或者是主人的态度也能表示出来他的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 对 吧？ 对对对，狗狗很聪明的，他会看到就是训导员或者主人的喜怒哀乐。 嗯，嗯，你笑了就证明 他能 知道， 对， 他 也比较兴奋。对， 主人笑了，然后做的不对的时候，主人可能就很严肃， 对对对， 或者生气的表情。 对对 对。如今养狗的人很多，但是能让狗狗在自己的指挥下迅速蹲坐、攀爬乃至娴熟地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指令，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这些对于韩涛来说却不是什么难题。每天与宠物们打交道的他，不但可以洞察宠物们内心的秘密，解读他们的语言，还能够让昔日这些顽皮得很的小家伙们快乐地完成训犬师发出的指定行为。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韩涛讲述宠物训练师是如何练成的。 那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如果碰见这个宠物不听话啊，最后也没掌握什么技巧，也没学会什么口令，那怎么办？ 看情况，一般的情况下我都会能达到的。假如说就是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哦、 就是会再继续往下训。 嗯，你有没有遇到过任性的这种小宠物？ 有的有的。 嗯， 然后通过在60天之内基本上能达到了。 啊、嗯哦、如果45天不行的话就要延长到60天。 对对对对。 嗯，听说你们训练那个宠物啊还可以让他们去参加一些比赛。 啊，或者说 对参加一些专业的比赛， 专业的比赛， 对， 你那你们训是自己挑选出来的犬呢，还是就是这些宠物主人送来的犬呢？ 宠物主人送来的犬 啊， 帮助他去实现那个狗子，和主人的梦想吧。 哦，说到比赛获奖啊，这个培训，其实作为这个宠物培训师啊，就是因为你在部队里叫训犬员。是吧？啊，离开部队到这个地方了，在社会上你们就叫宠物训练师啊，有没有管你们叫驯兽师的？ 也有的， 啊、马戏团里边那个 对对 叫驯兽师啊。实际上你们的这个性质和那个驯兽师是一样的。 对， 这个你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什么考试啊、训练呀、啊？有考核、有证才能上岗？ 都有的，都有的，会考一些专业组的那个训犬师证， 嗯， 然后分为 C 级、B 级、A 级。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级？ 对 ，A 级。 A 级，先是 C 级，然后晋升以后是 B 级，最高了是 A 级。 A 级对 啊，那就是说从部队出来的时候，你就还要经过这个学习和考证的过程。 对对对， 才能够去上岗，去做这个工作哈。 对对对。 那你现在你创立了这个培训中心以后，肯定也不是你一个人在去做这些狗狗们的培训吧？ 对， 也是一个团队。 对，一个团队。 就是说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培训师，都是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嗯。 像我们中心吧，有美容师、训犬师，都有的。 说到了这个训练，其实这个把狗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它再有了这个良好的习惯，那就会更加的可爱。 对对对对， 嗯，其实这个培训啊，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说这狗狗如果是一个守规矩的，这个非常听话的狗狗，其实它对于周围的人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尊敬。 对对对的，因为有的会一般训完之后回去之后不扑人了， 哎， 不乱叫了， 嗯， 都不会不扰民了。好多主人都特别高兴， 你看，就是狗主人也高兴啊，周围的人 对邻居也高兴， 邻居也高兴，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啊，就是大家双赢的局面。嗯，那咱们还是说到那个，就是参加比赛啊，你这个，比如说我啊，我现在我喜欢狗狗，哇，我就要养一个狗狗，我就要带它参加比赛，我就想让它得奖。那我应该都注意一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从选狗狗的时候就要想好了？ 对，从选种开始购买呀， 嗯， 或者去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犬舍， 嗯， 然后繁育出来的狗狗， 什么样的狗狗比较适合参加比赛？ 从事这行这么多年， 嗯， 我觉得还是他的父母拿过比较成绩，嗯，很好成绩的狗，或者冠军登陆啊什么这些， 哦，嗯， 去参加去带他去参加这种比赛， 就是，这种 拿到成绩的比较机会比较大一些。 就是这种繁育犬舍，他这个小狗繁育出来的时候，他都会有档案的。 对， 对， 有他的出身的这个履历， 对的， 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就都能查得着， 对，都能查到的。 嗯，那是不是不同的比赛就要选不同的犬种比较好一点？你说我要非要拿一德牧去参加那个庄荣的那个比赛的话，是不是就差点？ 对对对，这肯定不过关， 啊， 不过关， 哎。对，你要参加那种庄荣的比赛的话，那就选个什么像贵妇啊、 贵宾呐、 贵宾啊、 比熊啊， 哎，比熊， 这些犬种， 因为他捯饬出来以后， 对对， 肯定特别漂亮。那个德牧，你再怎么给他这个做发型，好像他也就是那种劲儿。 德牧有他自己的单独展。 哎，他的那个仪态仪表的话，他要另外一个标准。 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就想让这狗狗去参加那种，比如说穿越障碍，有这类的比赛吗？ 也有的， 也可以， 就是属于敏捷性方面的比赛。 哦，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在选的时候啊，你就要这个想好，然后经过训练才能去参加比赛。那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想要参加比赛的犬送到你这训练，那是不是和那个就只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让它掌握一定的技能就可以了？那样的犬就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 课程也会分吗？ 也会分的。 哦，你们这个设置课程是怎么一个划分的方式呢？ 我们一般就是训练这方面，看您就是参赛的， 嗯， 或者是家庭犬训练， 嗯， 是这个。 哦，他首先就是大类，他就给分开了。 对对对， 参赛训练和一般家庭犬训练 是不一样的 啊。参赛训练的那个周期是不是就会更长一点？ 周期会长一点，然后看看我的年龄。 多大年龄的犬适合于参赛？ 主要是看他想参加哪个组别的，因为有 baby 组、puppy 组的呢。 哦，他可以分年龄组。 对对，分年龄组的。 嗯，所以这个看他这个年龄多大，就可以往那个组去报名去。 对对 对。 你的那个朋友，就是到你这儿来经过训练的，有参加比赛得奖的朋友吗？ 有，挺多的。 也很多。 对。 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个成绩了。还有就是我个人也比较好奇了哈，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咱们那个电影啊这个电视啊一些这个作品里边，甚至一些综艺节目里边都会有犬去参与啊，像这种犬啊，有没有经过你们训练的犬去参加演出的？ 太多了 啊！听说经常会有剧组上你来挑宠物演员是吧？ 对的对的。 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根据剧情挑选的各狗子要完成一些别的什么项目什么 的。哦，就在这儿进行现场测试吗？ 对，就是好多就经过现场测试、然后录像，然后通过导演组来去分析这狗可不可以。 嗯，你这边提供的犬有参加过什么片子的拍摄你还有印象吗？ 例如现在咱们播的那个空天猎。 哦， 然后赵薇导演那个没有的爱，然后有《神犬小七》第一季。 哦，《神犬小七》 对对对， 那个是一个什么犬？ 拉布拉多， 是一个拉布拉多。 对 啊，这个故事的情节是，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啊。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节目， 对，连续的，对 啊，讲了这个神犬小七它一系列的故事。 对对对。 哎，我听说有的那个拍摄吧，它需要好几条犬，都是差不多的啊，一样的，因为好像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观察里吧，就是可能这一类的犬它长得都差不多，然后可能大小差不多。就是在电影里我是分不出来是不是换了的，就是说有的影视作品里你虽然你看到那个主角哈他是一条犬，但是他拍摄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用了好几条犬，有这种情况吗？ 有这种情况，因为狗狗有的时候那个拍摄吧，咱们反反复复这样拍有的会累。 对对对， 可能呢，有些东西执行不了了，就会换一个下一只来做替身。 对，这是一个拍摄的时候保护狗狗的一个措施啊。 对对对对， 这就是说是替身哈，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差不多。过去的这个2017年的这还有好多这个关于狗狗的影视作品啊，比如说那个有一个进口的大片啊，是讲那个一条狗的一个生活经历啊，哎，然后也特别感人啊，包括一些电视专题里边的啊，这个参加那个训犬的这样的真人秀啊， 对， 也都是就是特别感动，让人因为这个犬和人，它一旦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感情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啊，真的就像最后像亲情一样，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讲到你在部队里啊那种训犬的经历，那实际上你要在这个就是培训中心去训练这些狗狗的时候，也会对他们就特别的喜欢，也会有很深的感情。 对对对对， 这个服务也可以说给狗的主人们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对对对， 也是一种很实惠的服务。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培训中心未来的发展，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有一些什么计划吗？ 我们想创办一个就是一体化的宠物服务这方面的。 哦，一体化那就还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 包括其他方面，例如宠物医疗啊。 哦， 宠物用品销售啊。 嗯嗯，其实这个应该是它这个综合性的里边应该有的一些内容。 对对对。 啊，因为你想这个宠物它要是受了伤生了病的话，那个主人也得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和技能来保护他啊。如果说单纯的说等到他已经病得不行了，伤得特别厉害了，你再去送他去宠物医院的话，那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对， 平时接受一些这样的训练，可以减少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伤害的这种几率。 对对对对，平时我们会主人后期我们会告诉一些主人的一些日常注意些什么，然后基础的一些宠物医疗这方面的知识。 嗯，好，也希望你的这个机构呢越来越完善，能够给咱们的宠物主人们提供更多的、更加全面的服务。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